为隆重庆祝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1月10号成立了活动筹备委员会。朝委会决定在十一深远的光明星节之际，组织和举行图片图书展、电影欣赏会和文艺演出等各种庆祝活动，来称颂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神圣革命生涯和不朽业绩，并在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下属各组织举行伟大性讨论会和座谈会。另外，为隆重庆祝光明星节作为人类共同的节日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中南地区协会近日在我国驻华大使馆举行会议，成立了朝委会。